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10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一个挺有趣的话题，我觉得这个话题呢，不只是放在职场当中适用，其实呢，它也适用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你会特别巧妙的、很艺术的，把这个事情能拿出来说，然后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的话，我觉得就是相对成熟的，这么一个人格或者说一种职业状态。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职场当中怎么来说不，说白了就是职场当中我们怎么来拒绝别人。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呢，是第一次来到直播间，而且呢，我们之前也了解到，这是他在内地的第一次广播秀，也算是媒体秀，因为在这之前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采访。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唐策文化传播机构的创始人唐立山，您好，欢迎。 高老师你好，早上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唐立山。 唐立山啊，是香港籍。 对，香港，我来自香港的。 我们现在一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视频镜头看到唐先生，风度翩翩的一位谦谦君子啊。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跟大家聊的是一个职场的话题。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看到您之后，我总想跟您聊点就是关于我的形象设计。 没问题，没问题。 没问题，你们 也可以 做这个是吗？ 对的，没错，因为我们本来的行业就是跟这有关系嘛，对吧？都是设计行业， 都是设计行业，就是也会做这个，比如说职场造型的设计。 其实这个是在设计行业的另外一种门类。我本身不是做这个部分，我们做的是广告创意的部分， 广告创意， 还有就是做那个设计教育的部分。对对对，就是，那个部分我可以给你介绍别人吧。对， 我觉得看起来您做这件事情就完全 OK， 就整个人啊，就是他散发出来的这种魅力和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知道，跟唐先生在聊天的时候，我都没有办法好好说话了。我觉得我应该那样跟你对话，我们两个才是一种特别好的气场。所以你更习惯哪一种说话？ 我觉得我们就对话好了，高老师，你也太客气。说实话，就是各位观众也看得到，对于我来说，这一次第一次的一个处女秀，对，第一次做广播，第一次做直播，第一次要跟一位大咖对话， 其实 我也很紧张。然后我在北京待了10年，其实以前，对，我在奥运之后我就到了上海工作，然后在上海也待了10年，所以其实过来北京，回来北京，我是非常亲切。 也就是说现在基本上有20多年的时间，或者说是更长的一个周期，都是在内地这边。 对，就是我现在长时间都是待在上海的，都在大陆。 所以就整个的这个事业的重心，包括家庭，都在这边建立家庭。 都放在大陆。 所以我们聊起来可能更亲切一些，因为我是有差不多2年的时间没有去过香港了。之前基本上如果就是时间允许的话，可能就是1年会去2次。因为在那边还有个特别好的一朋友，就是方太的女儿这个莫妮卡，我们包括这个波尼，我们都会在一起去聊一些关于女性职场的话题。但是我觉得女人在一起聊的那个话题和女性和男性在一 起聊这个话题是不一样的。 当然， 因为前两天我们来到直播间的都是两位职场女性，我们在聊一些问题的时候，就特别就是容易成为两个人的那种心里面的积怨，你知道吗？哎呀，职场女性怎么这么不容易？但是我不知道今天这个唐先生会不会代表另外一种声音啊？我们今天说的是职场当中如何说不。我想知道，从您开始就是步入职场，是一直在公司做职员，还是一开始就做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位置，还是说一开始就创业了？ 其实创业是从2014年开始 啊， 对，就是几年的时间。那之前呢，其实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打工了，我们叫打工。其实我也是一个职场里面的一个打工仔 啊， 对，也说不上说什么一开始就做一个很好工作这样子。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梦想，但是呢，我觉得那个基础的打拼还是需要经过的，所以从香港我工作几年之后很快就过来了大陆，因为一些机缘巧合的原因，然后只是在北京开始工作。那当时我觉得，就说现在回看起来20年很快就过去， 没错， 然后我觉得还是蛮幸运的。然后从北京开始，然后只以一个副总监的身份吧，就开始工作，然后慢慢一步一步过来，所以也算是在职场上面有一个过程吧，一个打拼的过程。 也就是说，在职场上，对于很多现在职场的年轻人来说，是有很多经验，或者是教训可以跟他们来分享的。就是我们用所谓的前车之鉴，就是我们内地的一个成语，就是我做过的一些事情，我可以拿出来让你们借鉴，你们就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学费交了很多了，对吧？ 对， 说不上是什么经验，但我觉得就是可以一些分享嘛。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也提醒一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活力982搜索职场有高招，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都可以收看到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节目，同时也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大家可以透过镜头看一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唐先生啊，这也是我们节目算是目前的颜值担当吧，如果有机会可以多来，我们的这个也许数据会更好一些。当然现在对于我个人来说已经很知足了，因为我们的节目刚刚开播，现在还不到这个5个月的时间，现在数据呢一直在一个稳定的一个持续上涨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我说每天哪怕是多10位听众，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可喜的数字。那这样的一个职场心态，我相信不是所有的人都具备的。我也跟唐先生一样，我们是在职场当中摸爬滚打了很久，我们才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是更重要的，更应该被看重的。所以唐先生，你是一开始做就一直做的这种创意行业吗？ 对的，没错。然后最初我在香港做这个我们叫什么顾问的行业、对，就是市场顾问的行业。然后进来大陆之后就开始踏足这个广告行业了，到现在也没有变过。 就是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 对。 所以我觉得对于你们创意行业来说，说不的几率是不是应该更大一些？ 非常非常大。那说实话，因为创意行业跟很多其他的，比如说比较属于工程类的，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制造行业不一样， 对， 我们有很多的变数，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一些很强调的规律， 对， 也没有所谓一个成功的法则，然后在创意行业里头，尤其是在最近几年的一个互联网的变化，其实每一年都在变， 对， 所以没有任何一个所谓的一定会成功的一个程序或者是 formula 这样， 没错。 所以为什么就是，所以一切都是依赖什么呢？人，对，人的想法，人的认知，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面呢，很多时候我们对同一个事情，我们叫创意或者是一些想法，就会有很多不同的见解，所以呢，说不的情况会非常非常频繁，那这个也是我们这个行业好玩的地方，也是最累的地方。 没错， 因为没有人能够说得准， 对， 对吧？ 这个跟我们说1+1=2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这个是一个有一个恒定的一个标准，它就是这么一个结果。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很多的时候做这个行业，就像原来我们写作文一样，你说什么样的作文就是真的优秀的作文？我们当时高考的时候，可能每一年的题目都不一样，然后到后面几年你会发现这个作文的题目更抽象了，那它要求学生的这个思维发散能力更强。但是通常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现在就会问判卷的老师，来给我们判卷子这个老师，他会解我的风情吗？因为这个东西它没有一个定论， 也不像我们历史书哪一年在哪个朝代发生了一个什么事件，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只有脑子里边的这个想法，就是所谓的 idea， 它是没有人可以来真正的说这个对或者不对，好或者不好，所以你们这样的几率会更多一些。我特别想知道唐先生您是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时候，就是刚开始作为初出茅庐的新人，如果你拿出来的东西不被你的 leader 认可的时候，你会不会说默默地接受，好我再去修改，还是你会跟他据理力争？ 其实这个这种状态很多，高老师也说得很对，然后我觉得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最重要的那么多年积累下来的一个经验哈，就是说千万不要跟他对抗 不要对抗， 没错，因为说到底哈，我们这个行业叫广告，对不对？广告在英文上面叫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如果翻译过来的话其实代表什么？沟通，对吧？如果我们要跟消费者沟通，其实很重要的是我们要跟我们自己的人，我们的同行，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客户沟通，这个沟通好才能对外沟通，所以一切都是跟沟通有关系，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在职场里面所遇到的不或者是不同的意见，就是一个沟通的艺术，就是沟通的问题， 对， 所以遇到不既然那么频繁的时候，我们就自然很明白有一些不我想接受，有一些不我根本不想接受， 对， 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怎么样，什么时候要接受，什么时候不接受，那不接受的话我应该怎么去面对它， 没错， 对吧？那所以我觉得那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有一个事情很关键的，那先说一个规律的问题哈，我觉得接下来我们探讨的内容里头很多很多时候都跟一个精神有关系，跟一个假设有关系，好，就是在我们面前有一条路，然后我们一定要走下去啊，它只是一个单程路，只有一条道，我们要走，走啊走啊走，走的时候，在我面前有一坨大便，好，那我们要选择的是，我们要不要走下去？如果要走下去，你必须要踏那坨大便，你可以选择不走的话，你掉头去走别的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做的都是这一类的选择题， 对。 那然后后面就是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是，这个事情是没有对与错的，我们不是用对与错来去评判这个事情，而是说大家去怎么样找到一个共识，那当然就是说在这些说不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时候就是有很多让人啼笑皆非，然后觉得很好笑很搞笑的事情，那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几个原因了，就是说在说如何去说不之前，其实我很想跟大家探讨的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所谓的不的问题，对，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那不外乎其实都是来自于人，那个人就不外乎两方，一个就是设计师本身，就是我们了，我们这个同行从业人，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对面所做的 客户 甲方，对吧？可能大家同行都可能会听过，那我们一直面对的都是这一类人，这几类人，那还有就是我们所谓的在外面的老百姓，我们跟他们做广告给他们看的这些老百姓，我们叫目标受众，或者现在在互联网语言里面叫 TA 这样子，那每一个人在工作里面呢，心目中都有一个小魔鬼， 对， 我们这个小魔鬼叫艺术家大家可能不知道，在我们行业里头我们叫设计师，那设计师其实跟艺术家是不一样的，高老师你知道那个不一样在哪吗？ 其实在我看来，艺术最后的走到一个节点的时候，它就是孤独的，就是艺术家通常都是孤独的，因为我特别理解那种文人身上的那种气质，就是他一定是不可一世，他眼睛里容不下其他人，所以我不知道好一点的设计师或者创意师，他的骨子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艺术家住着，其他人我是看不上的，我只能看得上我自己，我这样理解是正解吗？ 高老师的理解非常有文化层次那我比较俗，我说一个很简单的差别在于，艺术家本身做的东西是给自己看的，他的心里面的想法是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不会去管外面的人怎么看，设计师不一样，我们是在一个商业社会里面，在一个职场里头的一份工作，这个是一个职业化的一个职人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考量的不只是艺术家的一个精神，我们还要考量就是商业社会的法则跟需求， 所以这个更难， 对，没错，其实更难的，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说 设计师行业其实是一个应用行业，应用科学来的，我们在做这些事情，能不能可不可以做，都是要做出来才能看到。 对 对，然后所以我回来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遇到不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无论是我们还是客户方，有时候或多或少那个小小的艺术家小精灵，那个小公主就会冒出来。因为在这个行业里头呢，我们也蛮有趣的，就是我们这个设计的行业，广告创意的行业，总有一个光环。 对， 然后我本来也没发现的，就有一次就是我发现，就是说有一些客户或者朋友一听到我是一个广告创意行业的时候，他们就会突然间眼睛发亮，然后呢心里面就开始有一个歪歪。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我就明白那个原因是什么了。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当他们听到广告创意行业、设计行业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什么呢？想到纸醉金迷、时尚行业，所有出入的地方都是高档的那个商业场所。然后呢，每一次都是去的餐厅都是米星餐厅。然后我们总是身边的朋友不是明星就是名流， 就是所谓的名利场。 没错，就是名利场。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我们的行业里头也有光环。 对 对。然后第二个事情呢，就是我记得很清楚，印象很深刻。我以前有一个同学，有一次我去跟他约了吃午饭。然后我就去他的那个办公室去等他，然后他在银行里面工作。我走进去他那个办公室里头，然后我去了一次之后，我就跟自己说，就是以后我不要做这个银行的行业。因为里头是什么，有地毯的，放着地毯，但是呢一根针丢下去都能听得到声音，太安静了。然后我们广告行业、创意行业跟设计行业不一样，我们的办公环境都比较有趣，比较放松，比较自由，而且我们要讲究的就是能够启发我们大家的想象跟构思，所以我们的环境都比较的活络，对吧，比较活跃，比较好玩， 就用这样的方式不拘泥于大家的一个创意和想法。 没错的， 否则会受到束缚。 所以大家可能会很容易就想象到了，就是甲方客户的那个办公环境其实很沉闷。 没错， 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其实他们也很不容易。 没错， 因为他们面对的人呢是不一样的一群人。而且他们一天到晚都是面对同一个行业，比如说他们要卖饼干，他就几十年都卖饼干，除非他换行，对不对？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每一天面对的都是不同领域、不同品类的甲方。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做一个银行客户，明天可能会卖一个饼干，后天卖一个吹风机。所以我们每一次接触的东西都是新鲜的。 对 对，那所以呢，对于客户来说，他们就每一次看到我们都说啊，好开心哦，你们又来了。我就觉得很奇妙，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开心？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也蛮沉闷。 没错，你们给他们注入了活力。 没错啊，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个甲方客户的那个艺术家小魔鬼就会出来了。 就你们要做的就是调动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小魔鬼。 对，没错。那个小魔鬼有好有不好。好的一方就是说，我们给他看东西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很乐意，很好玩，大家一起来参与进来。不好的地方就是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看法。 我以为就是说好的地方就是他会被我调动起来，我们有个特别良性的互动。不好的互动的时候，就是那个小魔鬼出来，然后暴跳如雷，把这个方案撕掉了，你们走。 尤其是有一种甲方的客户或者是朋友哈，他们会自认识自己的艺术家。可能他会觉得，我应该是生来做一个设计师，我生来应该是做一个文案，我生来应该是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这种时候就最容易互相都说不的时候，对吧？ 他就会参与进来，他就会觉得，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用黄色，应该是用紫色。然后我觉得这个文字咬文嚼字出来了，那个文字狱就开始出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遇到很多不的一个问题。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做这种创意行业，尤其是就是服务客户大客户的时候，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不是一对一的在服务，我只服务于你的银行就可以了，或者我只服务你这个饼干企业就可以了。因为你要拿出来的这个东西服务对方，还要让对方把他说服了，他要服务更多的他的受众。其实你们做的是一个服务的一个最终的这个面对的群体是一个消费群体，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是要有一个中间环节，你要说服这个中间环节才能把你这个 idea 付诸到现实当中。所以我觉得做 作为这种广告创意总监或者这个行业的从业者真的是很难，他和艺术家是不一样的。艺术家就是你说的，我只要服务于我的内心，我的清高就可以了，我可以曲高和寡，我只要曲高的时候我开心就行，不需要你别人来附和我。但是你们要做的是，我既要很清高，我觉得我的东西很好，我还要让对方满意，所以你们是不是经常是一种特别拧巴的一个工作状态或者一个性格？ 一定的，就是说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说我们跟同事在一起的时候，一天到晚吵架吵得最多的就是我们如何去应对这些不，对吧？因为有一些不的时候是可能是可以接受的，其实有不同层次的不，我们有一个中间的分界线，这个不到底是否是致命的 啊？对， 是否是致命的？如果不是致命的不，其实我们很好处理， 都可以接受， 对吗？因为刚刚也说了，甲方客户本身其实也很乐意参与在我们的一个讨论当中， 对，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好玩，而且他们可以发挥他们的自己的创造力，那说白了我们就是要 be a part of it， 他们也希望是能够在这个成果当中也是其中一份子， 对， 他们有参与进来，这个东西我做的，所以这种是一种成就感，所以这个很好理解啊。那所以为什么他们也奋不顾身的想尽办法的，除了满足自己以外，也想尽办法满足自己他的老板，对吗？他的其他的部门的同事，他的难搞的销售，对吗？他的难搞的甚至财务总监，都有可能参与进来，或者是我们说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在一个厨房里面有很多很多厨师，所以他们也很不容易。那我们怎么面对这一类的一个不容易了？那所以有时候就是，如果是那个反对的意见是我们叫不是那么重要的，不是那么严重的，那我们就很好办了，我们就多给一些不同的方案给他，因为这个部分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设计师多一些去训练自己的思维，探究可能性，我们的行业其实是永无止境的， 没错， 要不停的探究新的可能性，因为我们难的地方就是每一次要做一些以前没做过的事情，对吧？ 不可能去重复之前的案例， 没错了，所以为什么在处理这一类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很乐意做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说啊，这个橘颜色的方案这个 icon 好不好看，没关系，我多做几个颜色给你看，然后多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哎挺好的耶，我们发现哎不如我们把别的品牌的一些图案贴进来看看那个可能性，一做的时候发现哎原来可以有更多的变种，更多的变种的时候啊，无论是有没有效有没有用，先放一旁，但起码我们觉得很开心， 对， 如果我们对自己所做的创意都很开心然后很有自信的话，我们就自然更容易的卖给客户， 没错， 让他们 buy in， 让他们觉得哎这个真的是好东西， 对， 所以多一些方案的时候，第一他们会觉得哇琳琅满目， 没错，他觉得你对这个事情是很认真的， 没错，没错，这个热情就从这里表现出来，第二个事情就是他会觉得哎原来你有那么多的可能性，那我觉得你真的是在为我去那个为我去那个重新的去想， 对对对 对，然后人是喜欢挑东西的，你给他选择的时候他比较容易，对吗？然后他因为他心目中觉得可能啊，我觉得这个应该叫黄色，但他没有想过其他可能性，那我不如就多做几个颜色，你自己就会发现哦原来这样对比下来就比较容易去选择， 对， 处理这种的不的时候呢就会比较的容易，那如果是发现这种不是比较的困难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多花点心力去解决了， 沟通， 没错没错，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面对的一些就是反对意见最难的地方就是它会尤其是影响到我们的水准，这个就是反过来就是说设计师本身的艺术家的那个小公主了， 对， 没错，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对自己心目中有一个对自己的能力的一个水准，先摆在一旁，每个人不同的能力， 对， 但是我们都会觉得自己 很强， 有足够的水准跟能力，对吗？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自己的专业人士嘛， 对， 对不对？那但是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因为工作了太长时间，我们忽略了一个很基本的事情，很多时候设计师所做的设计作品给的看的人都是不懂设计的， 对 对吗？ 通常是这样， 除了我们同行以外， 对对， 你看外面的人 当然是不懂啊，因为他们需要这个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存在嘛、 嗯、没错。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就忽略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就会很不高兴。不高兴在哪里、嗯、很多怨言，就会觉得你为什么不懂。 嗯、哦、 或者是最近有一些比较好笑的一些帖子，就说嘛，就说、你这个不要用 Photoshop， 就要用 PS 做，对吗？还说有一个人跟我说啊，我这个我要立体感，但是我不要 3D、嗯、这样子，对吗？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他们本身不懂是很正常的， 嗯， 但是我们 最怕的就是不懂装懂来左右你认为正确的东西 啊。当然了、嗯、那这个还好办，就是我们可以有办法、嗯、 啊，这都好办呢、啊、 对，可以解决的，可以解决、啊、因为都是人的问题， 对， 对不对？所以最重要是需要了解他， 嗯， 到底他的问题在哪里。 嗯， 我记得以前我们在那个最初哈，就是给比如说新的创意人员或设计师进来的时候， 嗯， 那个创意的老大都会做一个很基本的事情、嗯、他们会说，那今天反正你们喜欢做什么的广告创意，画一幅画都可以， 嗯， 你做出来把它贴在我的门口， 嗯， 在外门，就是那个门的那个办公室的外头的门上面贴上去，很简单。然后每一天都有很多很多同事，不同的人、 嗯、啊， 从那个公司的老板到茶水的阿姨都会经过， 嗯， 他会对你的创意评头论足。 哦， 你可以怎么办？ 嗯， 难道你可以一整天24小时站在旁边给他解释啊，我画这个东西是这样子，我写这个字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嗯， 没可能的，对吗？这个道理是什么？当我们要做一个广告创意出来的时候，它要放在一个比如说放在一个北京地铁的一个隧道口的时候， 嗯， 人来人往，我们没有这个精力跟能力去给每一个观众解释我背后的思想， 嗯， 而我们的责任就是必须要把那个我们要宣传的信息讲出去， 嗯， 而且他能听得到， 对。 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希望说 A， 别人必须要听到 A， 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艺术来的、 嗯、 但我们很多时候就会忘记了这个事情，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要专业， 嗯， 为什么你不专业，那你不懂那不行啊，这样子、嗯、然后再套用另外一个案例呢，就是说我记得很清楚，甄子丹、 嗯、 甄子丹他本身大家都应该认识，他武功很厉害、 嗯、 然后他比如说要拍叶问的时候，他自己那个里面的五指的那个场景都非常的好， 嗯， 但他面对一些其他的一些作品，比如说可能大家都可能没听过，有一套电影叫《龙虎门》， 嗯， 他在拍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很明白，就是里面的功夫可能会比较的叫花拳绣腿， 嗯， 对， 就不是那么专业的功夫了， 对、嗯、但是就比较娱乐性的，他就会说、嗯、没关系，我也可以做、嗯、但是必须要对得住同行， 嗯， 对。所以就是说那个我们在那个在面对这种比较严重的这种不的一个反对声音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保持好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必须要保持好一个同业的水准， 嗯， 跟对得起同行， 没错、 这个东西不可以不好的， 对、 有一个质量的保证，这个也是表现了我们自己的那个经验跟水准的一个能力， 嗯， 嗯， 对、然后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就要看到底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些反对的声音了。 嗯， 那同样的有一些时候就是说如果这个反对的声音是真的是很不合理的话， 嗯， 那我们就是我比较常用的习惯就是我会说三遍 啊， 对，然后就是那个好事不过三，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它的道理的， 对、 啊、就是说我还是会利用我的所有的一切的办法、 嗯、 尝试给你解释， 嗯， 解释了三遍，如果你还是要去做没关系，我可以做给你看， 嗯，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对，就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基于一个跟人的沟通， 没错。 所以刚才呢黄先生给出了就是他们做这个行业作为从业者他们遇到的一些情况， 嗯， 我整体给它划分为三种情况、 哦、 刚才给了一些三种情况我们面临的问题要怎么去说不，当然刚才是给出的这个题干，那接下来这道题怎么来解答，我们会在半年广告之后会请黄先生啊，就这三种情况通常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理，那稍后的时间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这期节目更精髓更精华的部分，大家也千万不要走开，我们马上进入半年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今天我们说的是职场当中如何说不，一会儿见。 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

好，这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哈。首先是说，如果是我们拿得出手的方案的话，基本上也不会漏到哪去。对，那可能真的是没有那么好，或者是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就是说法，就是觉得哎呦，客户的那个品味怎么会这样？对吧？那其实如果是拿得出手的时候，其实这个已经是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叫 worst scenario， 就是最糟糕的方案 会是 怎么样？ 就是底线。 对，这种情况其实很少。 嗯。 对，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第一，它可以帮助我们刷新我们自己对客户的认知，知道客户的那个水平在哪里，品味在哪里。其实也好，就是说代表什么呢？代表它未来可以改善的空间也很大，对不对？那还有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是挑了那个不是我们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案的时候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应该是我觉得这个规律，这个原则一定不变的，就是要去理解他为什么。我们不妨多一些问一下，就是说询问一下为什么。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比如说你一定要把通常哈，一定要把这个 logo 放到最大。对吗？有什么原因吗？是因为那他们总会说哦，因为我现在这个品牌到现在这一刻知名度还是很低。那我当然首先的任务是要让人知道我的这个品牌的存在，他刷存在感。那就好了，如果我们明白他刷存在感，那不如我们下一次给他做一个像那个羊羊羊的广告，然后不停的重复那个品牌，可能对他更有帮助，而不是给他做一些太形而上的一些创意，对吧？我觉得这个第一点就是要去充分的了解他的原因，他的这一刻的选择不代表他以后的作品不漂亮，以后他的作品一定可以慢慢的水准的提高。所以我觉得理解了之后，因为毕竟他还是一个决定人，我们会说广告公司的人以为品牌是自己的，那我认为不对。品牌拥有者有两个，一个就是客户，因为他是花钱建设他自己这个品牌的，他一定是其中一个拥有者。另外一个拥有者就是外头的那些老百姓，不是我们，我们只是一个中介，我们想尽办法把这个品牌带给别人看到，对吗？所以他做的决定一定有他的原因，他要做这个选择，他也负了这个责任了，那就让他选择去，就好像我们之前就是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做一个作品啊，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那个基本的既有印象，跟我们叫 stereotype 典型，比如说啊，我们做一次，这次做了创意是跟日本有关系，大家一听到日本会想到一些符号，对不对？好，那所以我们就想着，那不如我们就放寿司，对吗？大家一听就知道哦，寿司，那日本呢，对不对？那我们都觉得很开心啊，一定 OK 了，这样。好了，这个我踢了过去之后，然后那个客户方就说，哎呦，老板说不要寿司，要什么东西啊？要拉面。那你说拉面错吗？ 也没错 啊，没错啊，拉面也没错， 只是他的认知里这个更能代表， 没错了，所以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而已。那我们要不要去说服呢？可以说服啊，用什么方法？那我们就问了，就是说你要放这个拉面，你觉得拉面是代表日本？哦，没问题。那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放这个寿司。放寿，比如说那我们可以说啊，寿司看起来漂亮，对不对？那首先上面有很多鱼，所以比较新鲜。然后呢，而且鱼有很多种颜色，放上去琳琅满目，颜色好看一点，也比较有食欲感，是不是更好啊？那我们就会用这种方法来去说明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也把我们的意图去传达给我们的对方听，让他也知道我们怎么想的。因为我们要长期的合作，除了我们要了解你想法以外，你也是希望了解我们的想法，这样才能常做常有，对吗？我们这个叫磨合，对不对？在大陆里头很常用的。所以其实最基本的办法就是我们首先要把我们自己的想法说明出来， 没错。 如果你最后不接受 I'm fine， 因为拉面也没有错，只不过我觉得没那么漂亮而已，你最后哦，原来是为什么呢？原来你不能吃鱼的，那 OK， 那你觉得这个不行，那我们就放这个拉面好了。我觉得这种是第一种的一种方向，就是互相的了解。 对，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呢是用一种更圆滑或者更高级的方式说了一个不，就是我们去接受，就像您一直在强调的，它都是一个双方理解的一个过程。我们经常说找一个爱你的人不难，难的是找一个懂你的人。有的时候你们跟客户的这个过程也是一种在情感上相互匹配的过程，就是怎么样让这个客户特别懂你，然后你又懂得他的意图，最后达到一个所谓的双赢。这一点其实是对你们这个行业最大的一个考验。 对的，没错。说实话，就是整个外头的世界有那么多家广告公司，对吗？多你一家 不多少我一家不少， 嗯， 对吗？那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在于人， 嗯， 与其要一个爱你的人，其实更重要的是有一个更懂你的人，对不对？我觉得这个道理是应该的。 没错，就是爱你的人会让你有时候觉得辛苦，他的那个爱给你一种负累，但是懂你的人呢，他会让你身心是愉悦的，你会享受这份爱。所以有的时候你们做这行可能也是这样。刚才说的是面对客户的这种选择，像您刚才也提到了，有一位老板让把所有的创意贴在门上，让所有的人来对这个创意指手画脚。 对， 高到公司的领导，然后呢还有到普通的员工，再到我们的保洁阿姨、保洁人员。那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果，如果说你的创意你认为非常好，可是有这么多人说下来之后呢，大家都是持反对或者说质疑的意见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怎么说服自己或者说服别人呢？还会说不吗？ 哦，有时候呢，就是这个是我想说的第二点，就是说有时候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嗯， 好，这个是谈到内部的问题哈，就是我们这些小小的设计师伙伴或者是创意门伙伴哈，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嗯， 然后一想法一蹦出来的时候，第一个一定是觉得哇，好兴奋。 嗯， 我觉得我想到一个天下最棒的一个创意，我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我们人的脑袋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很神奇的一个设计，我觉得。这个很神奇的一个人体，就是当我们想到一个好东西，我们觉得很爽的时候呢，我们的脑袋会欺骗自己，然后继续欺骗你觉得这个东西很爽很好， 对对， 你就会很容易的忽略了这个想法的一些误区， 嗯， 或者是问题， 嗯， 直到什么时候，我一直会跟他们强调，你要把它做出来， 嗯， 你做出来跟你想象是两码子的事情， 嗯。 对吧，我们是应用行业，所以你要做出来才能让人看得到， 嗯， 你放在脑子里面没有人能读得到， 嗯， 当你做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发现里面的问题有哪一些， 嗯， 问题是无止境的，没有完美的一刻， 嗯， 只不过是你在这个那么短的时间，你到底能够把它进化优化了多少， 嗯，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所谓的年资跟经验， 嗯， 对吧，时间越短我有没有办法可以做最好的东西， 嗯， 这个就是我们的记忆地方， 嗯， 所以我就会跟他们说不，然后这个东西过不了关，你看连一个最基本的啊，一个传达的信息啊，连我们一个就是就算是最资深的同事都看不懂， 嗯， 那就是看不懂， 嗯， 这个无话可说的，那是不是应该改呢？ 嗯， 那后面很重要，后面就是说，除了说要改以外，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面对可能是年资比较浅的，或者是刚刚入行的一些同事，嗯，我就会多给他说一些，比如说例子， 嗯， 啊，我应该要怎么样去表达，或者是。我会把我心里面的一些想法，我觉得应该要用什么方法来表达，或者用什么文字，或者用什么的手法来表达，来得更好，给他们一些可能性。他们不外乎也是希望看到一些别的可能性。 对，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 嗯， 而我们的行业就是要不断的鼓励他们走出自己的一个舒适区。 嗯 ，comfort zone。 嗯， 他走了出去了，他以后的世界就会变大。 没错， 所以跟他们说不很重要。 嗯，其实这一点真的是有时候对一个人的这个心智的考验，是非常大的一种挑战。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去顺从去接受，其实是并不是很难，但是你要说出这个不的时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是前提是我要有足够强大的东西我来反驳你，或者说让我自己站到一个足够的上风，那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建设，对自己足够的自信，然后你还得想好了说出不之后的这个后果。所以我们经常看在职场当中所谓的老油条，他就是习惯性的接受，你说什么都行，我可以虚心接受，坚决不改，面上我把这个态度做得很好，回头呢我拿给你的东西可能还是我想要呈现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职场的老油条，也是最高级的一种布。当然还有一些职场人，他就是一种混的心态，无所谓，我这就是一份工作，足够我养家糊口就可以了，我没必要那么拼命。那另外一种在职场当中呢，就是说我坚持我的，我认为这个东西是对的，或者对公司对企业来说是更有益的，我要坚持说不，不管你是谁，不管面对的是谁，我都要说不。所以我想问一下黄先生，您觉得我们就先不说第一种啊，就觉得这两种哪一种是您更欣赏的这种职业态度？ 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有点难，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会鼓励大家多一点说不， 嗯，对，因为我刚刚也说过了，我们的行业更重要的是要看可能性， 嗯， 然后我们要不断的挑战自己， 嗯， 其实每一天的工作，无论是内部还是对外，都是在斗智斗勇， 对， 对吗？我们要如何去说服大家，说服其他人，嗯，然后把我们的想法去实现， 嗯， 到最后就是把想法实现，把这个广告做出来，嗯，make it happen， 嗯， 还是最重要的。当你要把它实现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过五关斩六将， 对， 对吗？你必须要说服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人的意见。然后你刚刚说到那几种人，如果他是老油条的话， 嗯， 那我没问题。或者是他是另外一个绝对，就是他必须会坚持啊，他很肯定会坚持他自己的想法的， 嗯。 面对这两种人，我可以做一种事情， 嗯， 我就把他们的工作交给另外一个人同时间做。 哦， 我让他们看到其他的可能性， 哦， 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在我面前是个老油条，那我想告诉你，你总不能一天到晚都只是给我提同样的东西， 嗯， 因为老油条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关心，就是他只想用一招走天涯， 嗯， 把它做完， 嗯， 做到他退休那一刻为止，但我会告诉他，如果你每一次都只能够做这种东西出来给我，或者做这种风格给我，那不行的。我们是职业人， 嗯， 什么叫职业人？职业人的意思就是我们不是艺术家，我们必须要面对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情况，能够做出来不同的东西， 嗯， 就好像做直播一样， 嗯， 或者播音一样，对吗？我们能够按照不同的要求，我这一刻能够有一把成熟的声音， 嗯， 下一刻可以有一把非常可爱年轻的声音， 嗯， 这个才是专业的职人能够做的事情， 对， 对吗？那另外一边就是不停地去拒绝的这个人，嗯，也一样，我让他看到可能性， 嗯， 你不停地跟我说不，但是人家能做出来，嗯，那代表了什么呢？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们自己去发现， 哦， 但发现的话我就必须要做一些动作让他们明白这个工作这个想法的可能性，不是说只是说不或者是接受就可以的， 嗯， 对。然后我也明白，有时候就是有一些创意人员、设计师，他会思维会有一些枯竭了， 对啊， 对，没办法想出来的，所以他的反应就直接就说不说话，但是最后就是不交给你，嗯， 啊， 我说了三遍，你交不出来给我，我逼你也没有用， 啊， 对不对？ 那通常你会怎么处理这样的问题呢？ 那我当然就是有很多的不同的 team 跟人手， 所以， 那我就会叫其他的小伙伴一起来去做， 嗯， 然后通过就是整体的那个团队的合作的时候，那每一个人都会发现，就是其实我们不是孤军奋战的， 嗯， 因为我这些经验也过来，就是说当一个人发现自己是一个人在奋斗或者是在作战的时候，其实很痛苦， 嗯， 对，很多时候创意人都会这样子，因为创意人设计师有时候都会就是那个艺术家小公主，都会觉得自己是孤独的， 对， 其实我们是一个团队合作的一个工作，嗯，很多人在一起一起去讨论的时候，拼了很多火花出来的时候，就很多的想法， 对， 你就不需要说不或者是接受了。 没错，它其实是一个彼此刺激的一个过程。 没错， 我觉得这个是和艺术家最本质的区别。 嗯， 就是我需要的是不一样的声音或者是不一样的火花来给我这种灵感， 嗯， 它是需要这样的源泉的。所以刚才您说的这一点我是个人特别认同，但整个通盘下来我的一个判断就是，会不会是您个人这种性格的原因，就是你性格是相对比较包容的，或者说你在职场当中你打拼的各种经历告诉你，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你都要用一种相对宽容的胸怀来去接纳它。我不知道您是哪一种，还是觉得你各种说不在你看来都是可以通过人这件事情巧妙化解的，还是你性格就是一个就是很 nice， 谁都可以，你这个地方你老油条没关系，你时时刻刻知道我是炸你这个油条的这口锅就行了，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底气呢？ 高老师你太客气，就说我唐立山还是唐立山，所以呢我有时候还是会使坏的，就是说我也不一定是那么的宽容， 啊， 当然我就是从2014年我自己出来创业以后， 嗯， 我发现我自己因为毕竟是一个公司的一个领导人， 嗯， 所以我必须要就说带领去大家去前进， 嗯， 带领大家去前进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大的学习，就是人有种种， 嗯，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所以他一定要有他自己的成长的背景跟原因， 嗯， 啊，他接受不接受某一些事情，每一个人都会不一样， 嗯， 所以我们不可以用我认为就是我自己的做法，就是我不会用一种方法去对所有的人， 嗯， 我必须要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法， 嗯， 哦，或者说不好听一点就是，每一次跟他们说话都是说的好像很有道理，其实都是在强词夺理， 嗯， 想不同的方法来强词夺理， 嗯， 所以有时候我大部分时间吧，我觉得就是说不，这个可能你问我的同事可能会比较合适，嗯，就是我觉得还是 应该宽容的。 嗯， 因为我请他们进来不都是为了要让他们做事情， 嗯， 让他们发挥他们自己的价值，他们的价值就变成我的价值， 嗯， 我觉得这个道理还是对的。 嗯， 但有时候我也非常的强势。 嗯， 对，尤其是面对那个非常大的压力或者是比较时间比较紧的时候， 嗯， 我就会比较强硬了。 嗯， 就是如果我真的看不到我觉得合适的一些想法跟作品，尤其是因为当我发现这家公司代表我的，我出去的作品一定是代表我唐立山的一个字号， 嗯， 对不对， 嗯， 这个名字，所以这个我们叫 reputation。 嗯， 我都会关心那这个是否是到了我要的一个水准，所以我就会非常强硬的说这个不是我要，我要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你要做出来。 嗯，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底线。 嗯， 对，因为如果过了这个底线的话，我觉得我就守不住这个公司的水准。 嗯， 对，有可能我错没关系，但你先把它做出来。 嗯， 所以为什么我有时候也会非常同意就是蚂蚁金服前 CEO 彭磊说那句话，嗯，其实一个职员的存在一个下属的存在，就是要把他的老板的想法变成有价值的想法。 嗯， 我非常同意的。 嗯， 对吗，我们先做好这一步，后面我们总有很多的机会跟那个机遇让我们去实现我们自己的想法的。 嗯， 对， 所以我觉得做这个创意这一行是很不容易的，和对方在达成各种默契之前，在磨合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互相说不然后互相认同的一个过程，很少可能拿出一个方案就第一时间被认同。就像我们原来看过的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品，说你们三个创意总监迟到的理由居然都一样，你们太没有创意了，这是我作为公司老板不能接受的。他可能最怕的就是创意人员的这种趋同性，因为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市场打出我们自己，就是您讲话我的金字招牌，这点是很难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对您这个行业来说，它更考验的就是如何说不和如何巧妙的化解不这一点。同时呢，我在想另外一个行业，您看我之前看过一个人物传记，就是叫关玉香，大家听这个名字一定是很陌生的，但是他给红牛、加多宝这个饮料罐都是他的企业做的。 嗯， 就这么做一个小小的饮料罐，他的这个整个的市值现在已经到了200亿了。 嗯， 所以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那他就是在这个过程，这是一位女性55岁的时候选择的创业。 嗯，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个很多人看起来特别强势，不断的被所有人否定，但是不断坚持自己的这么一位公司的负责人、企业的领导，从16个人的小作坊，后来就做成现在的一个市值200亿的企业。尤其是当时他跟红牛开始合作之后，红牛要从深圳迁到北京， 嗯， 他也要跟着人家迁到北京。你知道，所有的人、企业的人，包括家里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支持的，这个多可怕！那个时候，如果我在想换作是我，我一定会屈服，我觉得那一定是我自己过于偏执了。 嗯， 我一定不会再做这件事情。可是他坚持一个方向，说我要去跟红牛跟到底，就让他把跟我合作成为一种习惯，想不起其他人，我不能给别人任何空子可钻。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销售人员、设计人员、管理人员走了好多人，都觉得特别不靠谱，我们刚成立3年都还没稳定就要签公司，但是他坚持了，事实证明他的坚持是对的。最后红牛就只用他们一家的东西，后来他跟红牛慢慢的，原来是迁到北京，离得800米不到，后来呢再迁厂的时候，在其他地方湖北建厂的时候见到一个工业园了，再后来就是在一个园区里面，他们食堂什么都是共用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你的那个坚持如果不被所有人认可的时候，我们还要不要坚持，就是所有人都对你说不拒绝的时候，你要怎么来回绝。那这个问题如果唐先生我抛给您，就是你身边所有人你要做一个决定，他们都告诉你不，不可以，不可能，不可行，您一般会怎么处理？ 如果是遇到这种那么大的一个反对声音的话，我作为一个领导者，我非常明白你刚刚说的那个例子。 嗯， 其实就是说那份倔强啊， 嗯， 就是很重要，那份倔 强 跟坚持， 对，对， 反正就是那个你说转牛角尖也好， 嗯， 但是我非常明白那个心态，因为当下那一刻对于他来说那个就是他的一切。 嗯， 他只能做一个选择跟决定。 对，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故事的，这个故事跟很多其他的那个典型的故事都一样。 嗯， 它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 对， 如果失败的话基本上我们不会看到这个例子。 对， 失败的案例真的很多。 对， 但是成功也一样有。 嗯， 所以代表是什么呢？就我刚刚说的那个走路的意思，我走在一条路上面，我要不要走下去？ 嗯， 我要走下去，我必须要跨越。 嗯， 我跨越了之后，我不一定能够保证我一定能成功的，但是我只能够走下去。 对， 对吗？因为跨越这一步，就是人的一个想追寻的一个本性跟自己的初心。 对， 对他自己的想法，他就想证明， 嗯， 他这个想法到底是否行得通。 嗯， 所以当我作为一个领导人的时候。我面对这种反对的声音，我就会问自己这个内心， 嗯， 我是不是真的要这样做？ 嗯， 如果真的这样做没问题，我就是要承担它所带来的所有的 后果。对对， 后果跟结果只要能承受那就去做好了。 嗯， 对不对？因为只有两个结果。 对， 我当时在创业的时候，我当时有点担心的，虽然说是因为那个互联网的一个整个风潮我就去创业，我在想着如果我失败怎么办。 嗯， 那我后来回到打工咯。对吗？ 对， 原来 就是要把所有结果想好。 对，要把所有的结果想好，而且要明白选择的结果是什么。 嗯， 我们人生当中选择，我永远会用一个方法来去说，我叫套餐原则。 嗯， 我觉得人生是一个套餐，你可能挑这个套餐 A 套餐的时候，你喜欢那个主菜，比如说可能它是煎牛排，你很喜欢它。 嗯， 或者是你可能很喜欢里头的那个凯撒沙拉。 嗯， 但是它永远是一个套餐出来的，就是你不可以只有一个主菜，它还有汤，它还有沙拉，它还有一份那个甜品， 嗯， 还有一个饮料，你必须要全部都要。 嗯， 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它这个搭配有的是你不爱吃的，但是人家就是这样的 A 套餐 B 套餐，你必须要。 我发现基本上无论是在工作还是人生活上面的规律，基本上都是这样。 哇，这个好厉害，这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被很多人拿出来的金句。 所以为什么就是我就明白了，就是说当我做项目的时候，永远没有绝对的一个好，但是我们就是用尽一切的力量，勇往直前，把最好的做出来。 嗯， 只要做出来了，我们就有作品。 没错， 这样就能证明了。 对， 对吧？ 所以就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故事，包括我们做的一些任何的决定，就是你成功了，它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所有的倔强就叫做这个坚持；如果失败了，可能被别人说起来就是你的偏执导致的一个结果。但不管是怎么样，我们在做一个决定，我说不或者接受的时候，你要想好了你要承担的结果。如果这个事儿你可以承担，你就去做就好了，没有什么特别可怕的结果。如果你觉得想到这个后果你无力承担，那我们就不要去做这个坚持了。 对啊，我觉得就是说对得起自己的初心。 对， 我觉得人永远都是想法都是每一个人都有他对的地方的。 嗯， 就是说那个虽然听到很多不，但是呢我觉得敢说不也很重要。 没错， 所以对方说不好，但是我也要敢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但敢不敢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事情。 没错， 对。 今天唐先生，我觉得咱们聊到这个阶段，本来是刚开始感觉是两个人面前一人放了一杯咖啡，到后头我觉得应该一人放一杯黑啤，干了这杯，就是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很长时间没有觉得能和一个特别懂自己的人在一起这样聊天，就是作为我们主持人，有的时候他也是需要有一个你说出来的声音被认同或者是被拒绝的时候，他能有特别好的理由来说服你。就包括有的时候我们意见不统一的时候，我怎么样来聆听对方，最后来让我自己校正做得更完美。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良性互动，所以我经常也特别感谢我的这份职业。每一位做到我对面的这位嘉宾，他一定会给我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和收获。今天唐先生尤其在这方面表现出色， 谢谢。 所以我也希望有机会，我们会再次欢迎来自唐策文化传播机构的创始人唐立山先生来我们的节目。今天算是处女秀，献给我们职场有高招了。如果发出邀请，您还愿意再来吗？ 我当然可以啊，跟你谈话非常高兴，高老师。 就是机票自理的话。 啊，都是机票自理了。 现在也是是吗？我们的出品人都这么黑吗？ 好像都是耶。下一次可以有那个报销吗？ 来钱火车票谁给出了？ 没关系，这个我觉得非常的荣幸跟愉快。而且就是说还有一点点时间哈， 还有十秒。 好，遇到这种不，我觉得最后我们还有一个终极的大 boss，就是时间。 没错， 时间总能够解决一切事情的。 对， 所以就算反对的声音不用担心，就去大去碰撞。 有时间